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双十二晚上的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呦，你不说这个，我差点把今天这事儿给忘了。今天是12月12号，双十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Swan Dive》，这名字呢挺有意思的，叫做 S U R， 像你一样。跟您一样一样的，就你这样，就你这样啊， 阳神的啊， 就要。 今天就是月份，还有这个天是一样的哈，12月12日。 Swan Dive。 对，经历了这个双十一啊，大家的这个热闹之后呢，过了一个月啊，可能有一些要补货的， 对， 还有为了24号送别人礼物啊，家里要添置一些新年的东西啊， 还真是， 可能这个凌晨都奋战了一些哈。 其实现在这年头用不着在那儿抢购奋战哈，因为能拍到的基本上都能拍到。 对，毕竟它的力度还是不如双十一，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平常价格还是优惠很多啊、各种享受福利的时刻哈。好吧，此时此刻呢最后的尾声了，不知道你是继续扫着货，还是手头工作没忙完， 是， 或者是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已经是这个2018的也算是限量版了哈。 对， 今天的红人到了1678红啊，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啊，有点像小黑蜜蜂一样的叶谦啊，做出飞行状 啊，还是那件衣服，还是那个帽子，还是那个老裤子，还是那个样子。 是，这一周呢我都没有跟他合照啊， 是， 都是叶谦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这样那样啊。 我哪样了？我一件阿迪帽衫，我走天涯 啊。对，然后明天晚上我想也算了啊，就让叶谦这个打歌服啊走一周。 你这个意思就是这本周你唯一合照的机会留给默默。 Yes， 对吧？反正就是隆重，就隆重一晚上得了、啊。 行， 这个年龄也这样了啊。 行。 再说呢，平常什么样，大家在照片里也看到了。今天的红人呢，1678红，你要负责的事情还是在外场啊，让我们的小树长得高一点。 谢谢今天未来的红人。 是，虽然没有看到求红的朋友，可是有些围观群众呢还是很可爱的哈。小透明1523，你好。 他说看看，今儿个是哪个小可爱能红起来呀？ 语气好像不是这样吧？ 你看看今天是哪个小可爱能红起来？ 人家是女孩哎， 小透明0523。 小透明还说你今儿挺可爱的呢。 啊、哦，我就这么学人家。 是个男子 啊，你看， 这是一个男子哎。 我就不缺那些这个兄弟们的夸赞，知道吧？ 好吧，那我们也一起等待一下哈。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哪一位男听友还是哪一位女听友能担当红人，其他小伙伴儿。今天天还是挺凉的， 那绝对， 而且是白天没那么凉，越天黑越凉啊，真是早晚温差很大。 所以你3点钟之前还是可以在外面活动活动， 天冷就回来。 迎接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他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妈妈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大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呜呼，别在风中徘徊。呜呼，天冷就回来。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妈妈问我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多想回到小时候，有妈妈疼 能就够，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在我眼里要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谁没回家，谁依然在等待。明天大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这首歌表达了我们的心声哈，天冷就回来啊，别在外面徘徊。多少年没听啊，在外面浪着、野着、玩着的朋友哈，可以趁着天冷，没什么事可干的时候呢，晚上回归一下。 天冷，你有各种去处，但是人家毕竟对外营业时间有限。你要不然你去那种24小时的也行，不行的话就只有回到你温暖的窝窝里去了。 这个主要是平常哈，天气好、季节好的时候呢，你出来玩，你打扮得很漂亮啊，这个穿得很轻盈，对吧？这个大家在一起活动的时长啊，它就会加长，对吧？ 对对对。 你现在啊，都每个人穿得鼓鼓囊囊的啊，在风中 你也可以熊抱一下， 嗖嗖的啊， 熊抱一下。 那能抱那么久吗？对不对啊？大家都会惦记着，哎呀，吃火锅穿一身衣服，哎，厚厚的全是味儿，对吧？ 啊，对， 回家不好散。你现在这天约个人吃饭啊，除了那种真正的饕餮之外，或者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之外，人家都不吃，你知道吗？ 现在也不缺嘴。 就是、现在约人家听广播，人家都不听。 也不缺耳。 什么都不缺， 就不缺德、啊、 所以就得更好才能吸引人家呢， 这难了、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有一位很可爱的哈，英文老高的一位朋友、 对，直接上 Get Ready Get Ready、养生西米饭， 他不是 Get Ready， 他是 Get Red， 就是来求红， 对、 一句话就打动了韩立， 是 闪亮了我的眼。 它不是大米饭啊，不是红豆饭、二米饭，它是养生西米饭， 西米 很像一个小号、 对，而且他没发过， 没有发过 什么微 博，什么也没有， 他直接就是来，估计是来关注了一下韩立和某某某啊，我连韩立都没关注呢。 对、他太逗了，他关注的是 会员 剧好看， 微博会员小秘书， 微博会员 ，OK， 就这样， 就这三个，那就是说临时来这儿，然后又求红得到了红人、，Get Red Successful。 他要不是来求红的话，我都以为他是僵尸粉了。对吧， 你就让他红，从此以后这个号就对他应该是有意义了，他就留住了啊。 等于今天晚上终于浮出水面了哈， 对， 父老乡亲们看到你了， 养生西米饭、 是，而且他真的很酷哈，就是不知道今天晚上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英文满满分， 他没有发过微博 满满、 所以今天晚上小随你还不好办了这个随遇而安的男子经常给大家就是做红人的，他家里才去抽一张红人很状态很好啊，面相很好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今天不太好办，因为人家没发任何。 小随以往的就是处理办法是要不是头像，要不就是把你今天晚上的工作帖啊抛过去， 又抛一次。 对，这些年我都已经掌握他的路子了哈、不管怎么样，老朋友新朋友，男左女右还在双十二的夜里呢，也欢迎大家明年呢我们还在这里啊。 好， 就像我做的新的预告片花里说，不管你们去向哪里了啊，我们还在这里。 对，我们他动不了。 Stop. Yes for Fears 恐惧之泪乐队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Dogs are best friends are dog、Dogs are best friends is dog 直译呢就是狗最好的朋友就是狗，因为你就是你别想让什么人类是狗最好的，或者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些都不通。其实真正的含义最深远的就是狗的同类，就同类才是它最好的朋友。狗最好的一个朋友肯定是狗，才是它最好的朋友，肯定不是人。但这是直译啊。 但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啊。对，这是狗，顶多就是人类的好朋友，但是不是 the best friend。 对 ，the best friends 那就是狗最好的朋友，应该还是狗，什么意思呢？ 他们有狗的语言可以交流。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是一成语，叫做。你说臭味相投也可以用这句话，你说物以类聚也可以用这句话啊。 应该说是人家三观一致吧。 对对，那这是一个新名词 啊。对啊，人类有三观一致，那他们狗群也一定会有啊， 对吧？ 以后你说哈、啊，你们呀、啊、，dogs are best friends as dog， 就是你们，你狼狈为奸，这太狠了，这不能这么说。你就是说你们呀、啊，这是物以类聚。 什么呀，说的那么没有素质呢？ 对对，物以类聚啊 ，dogs are best friends as dog。 嗯。说这番话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听友哈，他最近呢不太开心，这是倩梦成真，他说我怎么发现自己没有开心起来的力量了？哎，当我念到你这条信息的时候， 年底了呗。 我念到你这条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在广播当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而突然间然后呢，嘴角上扬， 忽然就 面目表情高兴了一下， 乐起来的力量。 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呢， 你小乐一下也好呀。 不，这个东西我觉得骗不得别人的啊，我不能强颜欢笑。其实，如果说像失恋中的人，他确实没有开心起来的力量，尤其是前一段日子， 看谁的 对他就都难受。所以想问问你，最近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或者是这段时间的水逆，比如说11月17号到12月7号，其实今天才真的算是 出来 过完，对吧？ 出这圈 彻底的这个事情算。2018年的三次水逆全部结束了， 恭喜大家。 对，所以如果说前一阵子累积的一些糟糕情绪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包括我自己在周一的时候心情也特别的不好，就是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再去看那件事情的话，我的处理方式一定不是当时那个感觉里的。 所以踏踏实实稳稳妥妥把今年过去再说，这是我每次年底都会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而且我注意到你的头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哈，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啊。你知道有时候这个美人呢，她是容易，哎呀，思想就是复杂啊，想法太多，对吧？这个我们常常说就林黛玉，对吧？就是用现代话说，这个事儿的，对吧？ 这个。 搞对象里面不好好搞啊？ 谁告诉你人家不好好搞了？ 用现在的语言， 人家是非常想、非常希望好好搞。 可是他不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他总是要让对方猜他的想法， 你怎么办呀？ 然后就是那种欲语还休啊！你这宝玉，他是喜欢你那个柔美的一幕 是 啊一面，但是他不能长此以往，老是跟你这样的猜着啊，哄着你啊， 对呀、 啊，他也会觉得累啊。 你看人薛宝钗多直接， 对呀、啊，所以先分析一下自己这段时间是不是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不要太早的下定义，说自己我抑郁了，以前我抑郁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

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双十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到了1678红， 对， 我们的小树长得好快啊！ 你别看今天红人，他从前都没有发过微博， 对， 只要他一玩微博，能量打打底。 对，别看他只是用了 Get Red 这个很拽的亮相， 马上拽到风口浪尖。 对，大家就可能是周一周二的这个热身之后哈，周三都开始热闹起来了。 对。 都来了， 他，你知道 get red 他不是求红，他是就是很有自信的 get red， 就是那意思，就是我当红了，我就是那意思，我 不需要你给不给我红人， 我 都红了， 哎，我一定会，我那个红顶了一下，我红走你走起来，我红了那种。 养生新米饭，嗯，希望你继续保持这个热度和能量，我们一直工作到24点。 是， 小树今天讲得很快，也谢谢大家，倩梦成真，是不是跟大家唠唠嗑啊，听听歌，一下子感觉刚才那种 别害怕，别害怕， 就是隐隐的那种抑郁情绪哈。 是。 没有了， 你就是 光光了， 你就是有一些事情啊比较上心， 对， 然后呢 你这两天呢一想他呢你就不痛快，可能这是有的， 是， 但是人呢他也是特别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就是说他也是很怎么说呢，优胜劣汰的一种情绪动物，他就会把该忘记的随着时间就是一旦冲淡了就跟笑话一样就忘记了。 我真的很建议，就是如果你周围有一些不太爱说话的朋友哈，就是他好像在社交方面有一些表达的恐惧症的朋友，其实你可以跟他讲，我想试着跟你说话，你愿意吗？如果他是真不爱跟别人说话，说不好意思，我真不喜欢，那你就切开。但有些朋友他其实很想和别人说话，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甚至他怕他表达的你不喜欢听，对吧？我觉得每一个有抑郁症的朋友身边最好有一个话多的、话痨的啊，就是嘴不停的啊，经常跟他说话的人，这有人跟你交流了，你自然就会好很多了。 对啊， 对吧？ 无非就是现在这种节奏的生活，你也不会跟一个人身上费太久的劲， 对 吧？无非就是拉近或拉黑。 那搞对象都是，对吧？就跟人家聊了聊，然后过几天人家不跟你聊了聊，然后你就不开心了。 拉黑。拉近或拉黑嘛，就这两个选择呀。 我刚才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我那个眼神突然间错乱了哈，我突然间看到他说，你的声音那么不好听， 那么好听， 不是 好听， 因为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吧， 人家就是，你怎么可能， 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都不觉得，就像你找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你都看了7、8年了，你还真的会有时候赞美他，老婆你太漂亮了吗？ 你想想，他声音就算再不好听，他有招啊， 他启用我这种声音更不好听的伴着他呀，他就好听了。 你声音怎么不好听了？ 十年如一日的好听。 哎，我要一个女人，我要用男人的声音来衬托我好不好听？ 对对 对， 我这心机是有多重啊？ 那简直。 那我上一档节目你该怎么解释？ 上一档节目这不是老竞标吗？那是 没有。那倒是哈，不过明年呢确实还是存在着哈，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好了，你别给我扯这个啊，你赶紧讲你的冷笑话。 今扯的有点多，所以今天冷笑话呢就两句话一个问答，你放心，今天不让你答，就一个问答句。说这 A 问呀，人雨滴掉水里为什么都会有那种水泡泡呢？啊，就是嘣，雨滴掉到水里了，嘣就起泡，为什么呢？啊，B 答，你傻呀，雨滴从那么老高那么老远跑下来到地儿了还不得喘口气儿啊。 These fragments of time, everywhere I go. Fragments to Time, Fragments of Time， 来自 Daft Punk， 那就不用说了，这个专辑一听这人声给处理成这样，一听那小吉他蹦嘚蹦嘚的，就是这张最出名的，就是前年嘛，应该前年获了奖的 Daft Punk， 从那张开始，大家就更注意这个。很有创意，而且一直就是坚持走自己这个路线的 Daft Punk， 就是这么一个法国二人组哈、啊，也是一个电子二人组。好，雨滴啊，从特别特别高、特别特别远的大老远跑到地球上来啊，掉入了水坑里，掉入了这个水里，多少也要让人喘口气儿，所以就是有泡泡，记住了。 很冷哈，好吧，这个冷笑话之后呢，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的离开关门声最小。人生最不可思议最诡异的事情，大概就是你觉得会一直在身边的人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也许你们一起吃了无数顿饭，聊了无数次天，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推心置腹，可到最后离开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想想在一起那么久的感情，说结束就结束了，该是多么可惜。然而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绝非突然的爆发，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结束，在决定放手之前，一定也曾经历经过无数个死心的瞬间和失望的夜晚，一定也吵过、闹过、争取过，只是因为还舍不得，所以一个人在寒风中坚持站了好久，直到最后，终于心灰意冷。而你，往往只看到了一个冷冰冰的分手结局，却对这伤痕累累的过程，全然不知。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段话。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袜子一样。当你丢了一只袜子的时候，你总会很快就发现。但是如果两只都丢了，常常难会注意到。就像一个人，如果舍不得离开你，就跟那只没丢的袜子一样，只是装腔作势的吓唬吓唬你，让你赶紧去找另一只袜子。但当他决意要离开你了，就跟那两只丢失的袜子一样，在杳无声息的时候就给你判了死刑。这个世界上的离开大概分两种，一种是大张旗鼓的，会哭会闹，会把门摔出天大的动静，生怕你不知道追出门去；一种是杳无声息的，安静的，理智的，仿佛已经做好了一切决定，连一点留恋都不剩下。电影《前任三》里有一句台词说得好，两个人散了，是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就像电影里，林佳和孟云吵了一架，赌气要离开，他故意拖着行李箱在孟云面前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那时候他还在等一句挽留的话把他留下，直到左等右等到天明，终于等到了死的心。他拖着行李开门关门然后离开，没有哭闹，也没有回头。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真正离开的关门声音最小，就像真正的死心 都是杳无声息的。记得电影院里好多人看到这儿都红了眼睛。感情里有太多人都是这样，一遍遍的试探，一个人失望，然后重整旗鼓，然后再失望，循环往复，最后走到心灰意冷。经历过事越多，你就会越明白，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不过是一种试探，说明对这个人这段情还有很多不舍，也是在给对方发出无声的要求，希望对方挽留，希望对方认错，希望对方求和。然而起初还以为是对方不懂，后来才发现是对方根本不想哄。男人总是觉得女子人耍性子脾气差作天作地，所以生气了也不哄，离家出走也不留。等到了无可挽回那天，又迷惑不解，怎么这么点小事对方就这么激动，这么决绝。然而你若错过了一个人心中的漫天大雪，他的四季以后也再不需要你的参与。是啊，有的人会一次次说我不回来了，最后又灰溜溜地跑回来。有的人会说好几回离婚吧，最后还是舍不得家，又舍不得孩子。但是人生不是狼来了的童话故事，他选择振作，选择隐忍，不代表那些失望和死心都一笔抹消了。没人会陪你一辈子，如果你不懂得好好珍惜，世上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就像所有的失望都是滚雪球。有些人看着是原谅了你，其实只是你在他心里越来越不重要。有些人看着是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懂事了，其实只是他已经攒够了失望，发现有你没你也没什么区别。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唠叨，和你吵闹，对你作天作地，那你是幸福的，这说明他还关心还在意，否则一切与他有何干系。别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对你的期待耗尽，失望攒满。人心终究不是铁打的，而是会疼会碎的。一个人真正的心思是无声的，就像他决心离去的那次关门，声音是最小的。好好珍惜那个身边的人吧，等他下定决心走了，就真的后会无期。 些话没亲口说，再多的承诺未来也难预测，孤单的自由没有想象中快活，我已不知所措，连回忆都心痛。还是要放开手， 来自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离开的时候。今天晚上这篇短文章还是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哈。嗯，是这样的。 你说我是对， 你是没听，对，所以你不知道我说的什么， 是这样， 对吧？ 是这样的， 就是讲感情当中哈，谁都会有在尾声那一刻，会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像在最初的时候啊那么乖啊那么懂事，因为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呀、啊， 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会在这种相处当中，一年、两年、三年，人都会有变化的。我觉得男人有一点哈、啊，可能是这点是让我们女人有时很费解的，就是当我们的投入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男人的投入度反而真的就一定。就算他再爱你，他也不可能像恋爱的前三个月，恋爱的第一年，对吧？就 不过、这个、 男人真的是奉行着考完试了谁还复习的态度， 谁还看书， 对吧？ 是吧？ 谁还看书的态度？ 嗯，其实考完试以后，你再就是没事把那个复习的那个状态延续下去，你会对那个你以前学的知识吃得透透的。但是谁有 男人好像、这个 SY 染色体，他们好像就不会啊，他就不会去干这件事情、对吗？ 可是你们也应该就是觉得这也是可行的，合理的，而且也并不是不安全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因此而感到非常不安全，因为这是一种常态。 没有，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太勤劳、太勤奋、太好学。 相反，如果男人其实已经跟你确立了关系，但是呢，他却每天都比前天、比昨天更热烈一些，这个我想可能你会受不了，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奇怪，或者你觉得他有另外的目的了，就是你肯定会心里会起异样。 没有，你慢慢的就是你得多做几次啊。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只能说暂别一下了啊，因为只剩下6秒时间了，小树已经长到了1米7，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热线节目很多的， 特有意思， 就是很直聊。哎，我那天 基本上80%，我坐进任何车里都是有那一台，都在听，他多少会听一会儿那个台。 哎，我上周哈在北京的一家出租车上呢，听到一位司机师傅呢，他在听一个就是电话接热线，然后就是有什么疑难问题啊。 好， 哎，我说这个不是北京的节目吧？因为他的口音，我说这是西安的一档节目吧？他说对，他说这是在网络上他下载来的， 哦， 就是同样的在晚上9点钟在咱们国家的陕西那边，晚上真的有接热线，然后他会把白天来听。所以我就跟你讲哦，就我们做晚间节目其实已经很幸福了。你想，我们还没有就是每天要听到那么多听友啊给我们诉说的生活的苦、生活的矛盾困惑、家庭的啊这个那个的，对吧？ 是是是， 是不是？你说真是让你天天听一箩筐回家，你在床上你都替这位听众闹心，对不对？这怎么办呢？这事情解决了吗？但我们想试图帮助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觉得我们能够哈来帮你，在这个晚上说通一些的啊，茅塞顿开一点的， 对， 我们很愿意啊。虽然不是说来这位听众， 那么生硬， 是老叶吗？ 我不老，我姓叶 啊。你不要管你老了小了啊，你有什么问题今天？ 我觉得我的这个机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老化了， 不舒服多久了？ 不听使唤了啊！ 这种感觉多长时间了？ 上洗手间时间比原来长一倍。 你年龄多大了？ 我不能把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而且我今年也确实不小了。来自 Be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ast Calls。Leave you alone, leave you here, wearing your wounds.Waving your guns, somebody new. Baby, you're lost. Baby, you're lost. Baby, you're lost because there's too many people you used to know.See you coming, see you go. They know your secrets, and you know theirs. This town is crazy, nobody cares. Baby, you're lost. Baby, you're lost.歌曲叫做 Lost Cause 啊，没一个好词儿，这是一个词组啊，词组就是 叫没一个好词儿， 不是 Lost 就是给恶评了，对吗？ 就是 Lost 就是那个 失败嘛，对吧？然后他加一个 cause， 就是什么呢？就是注定失败。你当一个人跟你说 lost cause， 就是你毫无胜算，毫无胜算，然后你命中必败，就是 lost cause。 只要他给你这么一说，你最好掂量掂量这事儿，你就别去办了，因为他可能是好心在劝你啊。 可笑不自量， 对 baby, baby you lost cause。 嗯，就是人家给你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哈。 对， 就等于说让你啊，咱就说个让你啊， 是 去跟姚明打球， 那注定失败、 啊、注定失败，对吧、 you lost cause。 去跟田亮跳水，注定失败、 lost cause， 对吧？ 对， 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梯队的哈， 对， 都不是业余和专业的那个差别了啊，太大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对， 对吧？ 注定要那个失败的一些东西哈，你可以尝试，你就当自己的一个历练、一个旅程的上的一个小亮点，或者是一个要注意的一点。但是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首先别人都跟你说了 lost cause。 是，有很多听友呢在问，以前呢曾经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听到我每晚的暖文章，后来就没有了啊。然后呢，希望以后呢还能有，这点呢我也答应大家了。2019年呢将会有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这次呢是真的不和任何合作，完全是就是自己家亲戚，就是我和我嫂子啊。然后呢，得有一个人帮我做这些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暖文章的这个音频的截取啊，然后上传的。 是是，您那也不是直播。 因为在这方面我确实是很弱的啊，我不太懂啊、所以我可能要拜托我的家人。 其实你要仔细钻研。 家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付费 啊，对啊，人家是一份亲情，心甘情愿。 对，所以我就希望能简简单单的，我不需要任何的经济上的就是运营的压力，你懂吗？ 但是家人有一个，也有一个就是不好意思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家人为你干的事儿，你一般来说你也不好挑剔。 对，不是， 你不敢说提太多要求。 我办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不要求他怎么样漂亮，然后怎么样突然之间粉丝暴增啊，然后点击率多少十万加呀，几几加，不考虑，好吗？ 那个最好别考虑啊、 这个 嗯，会伤心。 就像刚才那首歌一样， 对， 注定失败。我已经用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啊，心理的培养之后呢，我就想自自在在的开一个类似像当年微博一样，博客一样， 博客、啊、 就是对，类似于那种，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小院儿，你来坐坐， 对 啊、来踩踩，没所谓，你不用付费，我也不需要在此呢，这个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运营的压力？ 你老弄一打赏，人谁受得了？ 不不不，真的不需要那些东西，然后会增加真正的分享和。我们日后哈，如果有一天我不做广播了啊，你还能听到我声音的地方，因为那本身就是每个人找到了一艘小船嘛。 老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老久， 韩老师， 我现在不喝老酒了。就是你想把自己的这艘船想建造成什么样？是游轮对吗？是突然之间大家要这个巡航去，还是说我就想一叶小舟，悠闲自在？也许我会钓钓鱼，邀请你来吃个鱼，对吧？或者是大家一起。 一叶小舟，你还想钓钓鱼？差点听成一叶小舟，也许我会掉水里。 这个确实是心态问题哈，就是已经这么多人开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家都运营得很棒了，你说你要什么迅速的就赶超赶别人啊，或者怎么样，做不到了，对吧？已经这样了，他无非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终于。参与其中了， 真的，你这个想法是好的，而且我相信不可能没有来拥趸的这个。 我觉得只要我的听友们愿意来到这里啊， 你看20年后，哎呀，韩丽老师，你的声音一直在这里，你知道您20年前那一句“大家晚上好”，给了我多大的力量，老厉害了。 然后我也尽量让自己勤奋一点啊、所有的文字呢都不管多少啊写一点， 是 因为从2014年写完那本书之后真的很少写大部头的东西了，然后有时候在朋友圈里写呢，哼，我那些朋友们又嫌多，不爱点击全文， 你看、啊、 慢慢的呢我也不写了， 你还是念最好的、啊 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 就知道我在想你。Never too late. Lynn Marin 莱恩马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永远也不会知道 Never to know。 每当提到他都会提到那首很著名的歌曲、啊、 我就坐在这里。 然后因为是林忆莲后来也翻唱了这首歌嘛， 看时间流过。 对，然后他的声音里，其实他的那个转音哈，他的那个尾声里哈，有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在其中、 啊、他们很多歌都是那种风格、是。 时间到了23:21，我们的小树今天晚上真的是窜得非常高哈，1.97米了。这也是真的表现出了大家在周一啊，经过两天休整之后呢，不太适应。 假如今天还可以，今天还可以。 我就说周三嘛，缓过来了。 周三缓过来，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还是挺慢的。你看现在第三时段还没有结束呢。 不是，你怎么呈现出一种不太爱待的样子了呢？ 我前天啊、还有昨天都是我一抬眼，哎，怎么又到第四十了？ 因为你有3天没来啊、所以前2天再来的时候那热乎劲儿，对吧？ 对对。 现在刚好打平，你不是周五消失了吗？周五、周六、周日消失3天， 主要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就歘一下已经窜到1米多少多少了， 你心里也高兴， 冲着2米去。但是呢。你通常这个概念上是你已经冲着2米去的话呢，应该怎么也到第四节了。 看来养生西米饭今天晚上威力很棒啊，很大。但是我们不太想这个着笔墨来介绍你了，因为你现在就关注了6个啊，算是上来了，关注我了啊，这就是今天晚上咱俩的 也算是关注我了 啊， 对， 以我福利啊， 好的哟、哦， 还关注了韩雪啊，所以今天晚上小隋他都没关注， 韩雪 由刚才的3个， 对，直接关2个， 两韩一叶、 对，两个老韩家的韩雪、韩立和叶谦， 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人海总有你的存在。 埋怨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 方大同，特别的人。听歌的时候你想起谁了？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起的是这首歌。 那是伍思凯。 是是是， 这是方大同啊。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人啊，这个特别的人当然肯定就是指爱情中那一个他了哈。当然有的是已经得到的啊，有的是暗恋的啊， 都行， 不同的 都行，都是一种特别。但是后来我听过一句话说，你不要老听说什么孩子你很特别什么的，或者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什么的，这句话是其实是废话啊，其实可能是在情至深处的一种恭维话或者怎么样，就是好听的话。因为你仔细想想，每一个人他都是不同于别人的，他都是有自己特别之处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享用这句话。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特别的之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对啊，就是你要把你身上的闪光点放大它啊，不要因为别人的光芒就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光芒都暗淡了。 对， 应该努力的找到自己的所长。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23:27了。非常感谢红人啊，让我们的这个小树马上就到2米了。 是的， 养生西米饭看来很厉害啊。 你别看人家刚刚注册一号，上来就给你窜到2米，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恍惚了，我老觉得已经到第4时段了，其实第3时段都还没有结束。 对，往常的一些很热闹的听友，爱北京的傻乐呀、乐乐啊，什么男左女右1015红啊，甚至昨的 Q 一夜之秋那位男医学生 也来了， 都来了，助力了。我们第4时段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g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g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小股冷空气活动，后半夜北风稍大，最低气温-8度左右，天气寒冷，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以晴为主，上午有3-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好，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空气湿度小，风干物燥，要及时的补充身体水分和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渐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三的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25分钟啊，25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双十二晚上星期三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 对， 好消息啊，今天晚上的养生西米饭这位红人1678红已经让外场啊造成了2.09米这个小时的高度，哇， 那厉害了， 很厉害啊，你说他要叫什么养生红烧肉， 这嗨， 养生什么大馒头， 那养生吗、那个 红烧肉怎么就不养生了啊，这人不能天天吃，但是你身体也需要那些蛋白质的东西，对吗？ 也确实 是，对吧？ 你那个缺乏这个脑，尤其是脑力工作者，他们最知道 不吃红肉也不行的。 这对植物蛋白和那个动物蛋白还是相去甚远。 总之呢，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应该均衡一点，对吧？不能说你爱吃什么你就盯着什么不放了啊。包括那些减肥中的听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这个适时的哈补充一些。我们说过，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在晚上时间里，我们还是非常顾及到一些减肥中的朋友哈。 是的， 但是我真的要在这里偷偷的告诉大家，明年哈就是同时段，在我们其他的兄弟频道里将会有一档专门说吃的节目。 对，我记得有过什么吃喝玩乐大搜索、 那都是白，那都是下班点的，现在变成了晚上、他们将会在晚上说吃，所以我不是怕大家说去听他们不听我们，这个本身就不是我觉得一波听友，对吗？ 对， 想听歌的和想听吃的可能大家看情绪的那天的状态决定的吧。我真是觉得在晚上在这个点儿让我们谈到那些美味哈，除非你晚餐吃得很饱，否则的话， 其实你热量够了的话还好，你就不会太想 啊。否则的话，就是包括我做节目来说哈， 嗨，你咂巴什么嘴呀、好吧，我告诉你啊，有些东西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来自 Nine Inch Nail 九寸钉唱的 Something I Can Never Have， 烦人。Dreams of you still wash ashore。Scraping through my head till I don't want to sleep anymore. something I can never have. 某些事情啊，某些东西，我是永远也别想得到的。来自 Nine Inch Nail， 听这个声音特别像是在这个户外哈、啊， 是 篝火旁， 那种篝火旁，而且还是印第安的一种长调。 哎，今天晚上我们这位听友，我们以为是僵尸粉的养生西米饭哈，他说我这个名字啊，这个西米饭是因为我身边的人主食都是蒸米饭 哦。 但我自己真吃不惯，所以每次自己做的时候呢，都多放点水， 那就是 熬成米粥 啊。那就成 那种蒸米饭，你是不喜欢它很硬吗？我觉得很好吃啊。 蒸米饭如果太硬的话，有很多朋友是 不 喜欢的。 不养生， 但是你搁太多水的话、啊，那种饭其实是，我是更不喜欢的。 我也是，我觉得除非早饭当粥哈，这个就是清清浅浅的吃一点。 要么你就是粥，就纯粥。 对 也行，就是有一种粥香，你搁什么大枣啊，什么南瓜的熬那种米粥啊，小米粥什么这都好，就最怕的是那种半稠状的一种、 就是饭不饭米粥不粥的 那个，有点像浆糊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啊，在那个稀饭嘛， 口感不同。 南方人，我们南方人经常就会说吃稀饭，今天晚上吃稀饭，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又好消化又好吃一种东西。但是 反正 北方人，北方人可能不喜欢。 随着年龄增长啊，你可能把很多觉得是父母那一辈他们在晚上吃的什么东西啊，自己开始捡起来了。他们晚上肯定就啊，就熬点粥吧，对吧，简单的吃一点吧， 就是稀饭、 因为这个过午不食嘛，吃太多消化不了嘛。 或者是在在西域地区呢，管这个叫做汤饭，叫汤水饭。就比如说头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又是烤全羊了，又 别说我们说过什么，在晚上只能聊 又喝的特别大 啊，菌类。 第二天早上呢，说 米粥， 当地的这个主人就说，我今天早上也不跟你们客气，我知道你们也需要醒醒酒，也吃一点，就开，就是说健康的开胃的，我就请你们去吃汤饭。我说什么叫汤饭呀？ 很好吃的 啊！一去哦，原来是稀饭呐、 对，里边内容很丰富哈。 对。 好吧，希望大家呢，就是其实好的生活，好的一天里，一定是包括有很好的胃口，对吧？吃得很好的美味， 你能吃的时候， 对， 那是最幸福的时候。 我知道各行各业大家的工作的作息啊，还有这个很多工作的强度啊，让你可能都吃不好饭。但是如果三顿啊，你尽量保证有一顿啊吃的营养美味，对吧？ 趁你还有胃口。牙口也好的时候，能吃自己可口的，尽量就是满足自己能吃一口那种可口的。因为为什么呢？浅浮一点说吧，就是说 肤浅一点 说，对，就是说别浅浮着那么说，肤浅一点说，就是你人其实，如果你认为自己只是一辈子的话，其实那为了这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是为了这张嘴，你为了这张嘴的话，那你不要亏待自己这张嘴。 首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零食啊，吃一些所谓的垃圾食品哈。这个作为两个加起来快90岁的人呢，特别想对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如果说让你戒掉一时很难做到的话呢，请减少、 是 真的适量的减少吃那些垃圾食品啊， 年轻的时候， 碳酸饮料啊， 年轻的时候能抵得过，能扛得住啊。然后慢慢到了一定消化的这个系统开始下降的时候，你就不能那么吃了。 对啊，人间百味哈，真的有太多的好吃的、好美味的东西。 对， 但是要自己有个度哈。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 其中曾被爱的味道。 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用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代替所有能，让勇敢代替所有愁，刚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曾轶可演唱的《有可能的夜晚》 啊，你 这个人哈，啊，刚才给 怎么了？ 电台打电话还说你最近年龄增长， 是啊， 对吧？ 嗯， 出现了一些身体机能的退化。 谁说的？ 那第二十 段，谁说了？ 你也欲求一些办法啊。然后这会儿呢，你看人的这个情绪转变是非常快的， 对， 所以我也想对就是今天情绪不好的朋友，或者遇到一些事情难以处理的朋友，请别忘了我们一直信奉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请相信每一件事情当中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哪怕是悲伤，其实它在其中也是让你冷静思考，对吧？ 让你在思辨的空间里明白了一些自己的不足，我该理性的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每一次悲伤痛苦都不是无缘无故，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聪明的人，那这一切都真的就是表面伤。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有脑子智慧一点的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后呢，请你都让它发酵过后变成自己的一种变化。 所以一般来说，别人旁人都会说这么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就是你每次遇到不痛快或者遇到一些事故的话，你都会听到别人很亲近的人会跟你说，傻了吧，傻眼了吗，自己好好静静好好想想吧。 但是往往人在 你听得进去吗，这话 情绪波动的时候是很难静下来的。 对啊， 谢谢今天的红人养生新米饭，养生新米饭，特别就是读他的名字的时候，就总像是在给大家上菜的时候。 是是是，其实就是一道稀饭。 还容易想到西米露。今天晚上的红人已经让小树转到了2.35米，也是本周的最好成绩了。 谢谢。 明天能不能打破？ 哎呦，明天还是我。这个明天他也不跟我合影，这是最关键。 这个看一下喽，就是人都在变化嘛，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才会带着期待去过好明天，对吧？ 好 ，OK， 最后一首歌由叶谦带来。 Stranger in the night， 夜晚陌生，深夜陌生人，嘿， 深夜陌生人， 对，深夜陌生人， 晚安。 Exchanging glances, wondering in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chances we'd be sharing love before the night was through.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as so invit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was so exciting, something in my heart told me I must have you.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wo lonely people, we were strangers in the night, up to the moment when we said our first hello.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